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好，咁就如果头先冇听第一节嘅朋友咧，就听翻之前我 solo 嘅第一节啦。因为点解我要有一节 solo 咧？因为咧八点钟之后，其实我哋讲过今日有位有两位重量级嘅嘉宾嘅，就是阿打教授同埋 Kevin。 体重好重嘅，重 我一啲都唔重量嘅，重量级得阿大姚 正重量讲体重啫嘛，我哋你重过我应该。 我77 kg 啦，你 啊咁我重过你。 诶、欸，唔好俾啦，你哋 你唔好喺我面前讲埋啲咁嘅嘢得唔得啊？ 系啦，咁大家听到咧，今晚就人齐啦。咁咁阿大教授系咪第一次嚟翻新台？ 唔系，占中嘅时候都嚟过几次噶啦，已经系 同阿土。 好就系啊，同阿土系。 系啦，咁咧我哋同埋咪有少少唔同嘅。第一，我哋未执， 冇咁衰啦。 人哋都未执。 第二咧，我哋就 lay back 少少。放松啲，亦都冇同阿刘墉咁咁认真， 即系 academic 系啦，唔系认真，系咁 academic 嘅。咁所以咧，希望咧今日有酒有肉咧，就把酒谈欢又好，轻松啲讲又好。咁今日讲， 其实我哋琴晚已经见咗 Benny 噶啦。 我知道，我冇飞啊嘛， 又见唔啊？ 我要高调咁讲噶啦。 我哋今晚呢个真係有酒㗎，同埋呢仲唔知点解 Raymond 咁好嘢喎，买一堆烧肉上嚟。 啲係有嘉宾先有冇嘉 宾。我想讲呢，琴日呢其实唔知边个串咗 Benny 一句。 哦，沈浩辉。 沈浩辉。唔係我想听下你个回应啫，其实。 冇啊，其实。 唔係咁你要讲下沈浩辉串咩先。 好嘅。 其实呢琴日就真係、我都唔识读啊，咩啊。 香港 Demosisto。 其实咩 Demosisto 、okay, 咁成立啦，咁就喺一个好细嘅 theatre 嗰度举行，其实真系好细嘅嗰度，细到都系 你嫌细啊？ 细啊，因为佢其实记者已经有50-60人啊嘛，咁跟住佢就请咗啲嘉宾咧，其中一个阿陈宝辉，咁佢就讲咗就话啊，其实琴日都有三个 unit 啊，叫三个组织啦，就是出嚟开 press con 咧，就话会考虑积极参选嘅喺嚟紧个九月，咁咧就串阿 Benny 嗰句咧，就系话即系咪你头都痛啦？今次点协调咧？ 啊，点协调啊？系冇嘅，已经预咗噶啦，即系条数都系预晒噶啦，已经。其实可能几个团体出咗嚟之后，陆陆续续其实反而形势系清晰咗嘅， 明朗咗 啊，明朗咗，即系你大家计咗条数。真系会有所谓实力嘅名单呢，已经慢慢清楚㗎喇。又未至于去到真系七国咁乱嘅，我觉得。咁、但系一定系地区直选要做协调初选呢，系一定系困难㗎喇。即系呢个绝对困难嘅事。 咁 Demosisto 有冇实力呀、喺你嘅心目中。 有㗎，有实力㗎。实力。 边一区有呀、 咁佢出两区都应该有实力㗎喇。即系当然要睇每一个区嗰个形势系点样啦。我所讲嘅实力呢，就如果你睇返过去嗰、那个即系2012，譬如2012选举做例子呢，你如果拎住二三千票啊，五六千票呢啲，一定唔使諗啦，即系吓。 所以系啊，睇睇。 但系咧，你去到有去到各个选区，如果你要去到萬几票以上咧，其实你就我所讲嘅实力咧，就是、你有影响到嗰个最后嘅选举结果。啊，如果你去到三万几票，你就当选啦。但系如果你喺萬几票咧，其实最惨呢啲名单，你萬几票又当选唔到，但系你要影响选举结果。两万几票嗰啲咧，就有机会咧做上去。即系有机会去到当选，譬如阿范国威嘅，咁佢咪就系28000就当选咗啦，喺新东，因为可能新东同埋新西咧得当选嗰个门槛低啲，因为佢个议席多嘛，但系其他选区咧嗰个票咧都系30000+先当选到嘅。 明白。咁雷动计划嘅嘢，我哋迟一迟一齐先讲。其实我系想问阿 Chris 同埋阿 Donna， 琴日嘅气氛好唔好咧？ 好噶，我觉得。 因为我冇得去，我梗系要问你哋噶啦嘛。 即系坦白讲，其实当然啦，即系大家去得嗰边咧，系都有一定嘅期望，亦都系对佢哋嚟讲咧，就系话即系期望都系啲几正面嘅。所以你话即系咪即系个气氛？我觉得气氛都唔错。咁但系咧就可能即系我谂 即係係咪嗰個資源啊或者人手嗰方面啦、啊、其實係有啲問題啦、啊。咁其實見到佢嗰個成個協調啊或者係成個活動呢係的而且確係有唔少嘅所謂嘅沙石嘅。咁亦都係大家有少少嘅期望呢諗住係睇戲或者起碼睇個短片唔知咩嚟嘅。大家都有好好奇但點知 end up 呢佢就我唔知係咪真係真啦就佢話因為電檢署嗰邊過唔到咁所以其實昨晚就冇播到片。咁呢 個場地係康文署嘅咩？ 唔係，但係電檢署又唔關事嘅，佢純粹係嗰條片啊。咁 anyway， 咁呢個係佢哋其中嘅講法。咁但係咧就 anyway 個結果就大家睇唔到條片，咁淨係佢哋走出嚟係啦。咁就純粹係就佢哋嘅啲理念去做分享。咁當然分享係好嘅，咁但係始終大家我諗即係個期望上面有啲咁多嘅落差咧，所以咧你話即係個氣氛去到嗰個位咧係有啲咁多冷場嘅。其實我覺得係你會見到咧好多人咧攞個手機出嚟喺度唔知做乜嘢，唔知係咪聽緊佢哋講嘢 嘅？ 係 啊，你咁樣篤白嘅？ 喂，同埋琴日係基本上冇政黨去噶嘛， 係 都係冇 invite 政黨咯， 即 係 十八專團就多。 專團啦，冇十八嘅，唔好再講十八專團啦，大佬求啊你，即係某一啲專團啦，同埋 你有骨嘅， 係嗰啲散後中意思思啊、明哥啊嗰啲咯， 王伯啊、 Dorothy 啊，即係嗰啲去咯，其實唔知邊個喺我隔離講話一個炸彈炸落嚟就死就係咪？九月選舉就冇曬啲人幫手啊！即係唔係嗰啲選舉啲人啊，係幫手。 我尋日就話嗱，今日在場嗱，任建鋒都喺度啦。我尋日就哇，任建鋒佢唔係佢冇嚟到，可能咧，因為佢本身咧作為一個律師咧，佢有呢種嘅敏鋭，一種危機意識啊，所以變咗話，起碼咧就我今日冇嚟到，有咩事嘅香港社運都仲有條香。 所以我哋唔係所有召集人都去㗎，分開㗎。 我昨晚做咗個月式蒸豬肉俾我個仔食。 哇！ 我哋係藤條炆豬肉。 喂，最後一個關於昨晚嘅問題，你可唔可以好簡單咁講一講，即係 Demo System 佢哋嘅理念，又或者佢哋同人唔同嘅地方？ 四個字。 香港眾志。 咁佢四個字啊嘛， 係 咯，自主啊、自發、自決啊咁樣咯。 立 係咪啊？係自立，得自立，自立。 四個字。 我係其實整體上都係，我諗係個 key 就係個嗰個自決咯，我覺得。最重要係呢樣嘢。 即 係 咁就 唔係好唔同獨立同自決。 佢又唔係嘅，係真係要自己香港人去決定自己嘅未來。我谂呢个系佢成个重点嚟嘅。 咁希望大家以后多啲留意香港众志啦。啊，咁啊喺真系讨论雷动计划又或者选举之前咧，想请听大教授。麻烦你讲一讲而家最新 version 嘅 三点零 嘅雷动计划系点？ 喂，而家其实一路咁演进啦，即系我首先提出嚟嘅咧就。是以政党或者以参选人同埋政党嗰个为焦点嘅，即係话希望能够。 由上而下。 係啦，当然有啲人唔好鍾意讲由上而下，因为政党应该系上啫，系咪？咁所以我而家就修正咗字眼，就係以参选人为中心点。即係话琴日马学教授讲呢个 strategic entry, 即係嗰个即係進入去嗰個選舉嗰個位度呢做功夫咁樣，就唔係屬於 voting 呢就最後投票嗰下啦。咁而家就喺策略性嗰個參選嗰個層面。咁好簡單嘅道理啦，喺地區直選或者超區都係啦，你參選名單越多，如果你自己嗰個陣營嗰邊嘅票當係假設穩定係喺某個百分比嘅，咁而以12年嘅我哋大概係57-43，即係所謂非建制派57嘅話呢，咁你名單越多就分嗰57，你咪越嗰、那個每張名單嗰個得票咪機會越低咯，咁你自然就會即係俾人哋搶到位嘅機會越大啦，咁就一定係以減少嗰個參選名單為目標啦，咁樣呢、這個就係即係呢個嘅雷動嘅第一個範疇嚇，即係參選人。咁而家去到呢個位咧，就前一兩個禮拜我俾咗實質建議俾咁多個政黨噶啦，就係講緊超區嗰個初選。即係而家因為超區呢相對上呢嗰、那個難度會低啲嘅，如果佢做到協調。因為首先超區就冇本土派參與啦。超區因為有嗰個門檻好高嘅料參與，有15個區議員提名。咁變咗呢你而家以非建制派或者泛民呢其實都係講嚟講去都係大概5-6張名單最多。 咁以超區民主黨有兩張啦，好大可能 預計 係民主黨可能好大可能有兩張啦。咁新民主同盟自己一張啦，民協又可以自己一張啦。咁然後街工同埋工黨再夾埋一啲佢哋友好嘅區員有可能一張啦。咁公民黨如果又夾到一啲，因為公民黨本身好似有十個啦，咁佢只要加幾個佢又夠啦。咁聽講有啲嘅散兵啦，都可能會啦，咁但係咧就睇嚟都唔係咁容易，你要組合到15個人，咁所以其實講緊係就係五至六張到啦，咁如果有五至六張，如以超區我哋嗰個得票比例咧，我哋出三張名單咧就好穩陣嘅，但係如果你出到四張咧就好問水，但係咧又唔係話數字上邊唔係冇機會啊，仲有機會嘅，只要嗰、那個。泛民同埋建制得票比係六四嘅話咧，咁咧就又均勻地啲票分得勻循咧，咁咧就理論上係可以咧贏四席嘅。咁當然呢個就係好問水啦。咁所以咧，其實都係講緊由五至六席減到三至四席嘅一個咁樣嘅操作啦。咁我就俾咗建議佢哋就係做一個初選機制。咁初選機制嘅參考都係2007年陳帶對呢個盧永樂嗰個初選，同埋2012年何俊仁對呢一個嘅馮檢基特首嗰個選舉嘅初選。咁呢兩個都用咗初，即係泛民做過初選，即係可以今次如果真係做，其實係第三次做啦。咁呢個嘅用翻佢哋參考方法都係民調啊，或者俾選民可以直接投票啊，或者係可以我叫做黨團會議啦，即係參與嘅團體每個團體可以有十個代表，咁然後組成一個黨團，咁然後再由佢哋投票，咁每個方法就計某一個百分比啦，咁樣咁就俾咗實質建議佢哋啦，咁佢哋就應該呢個禮拜我哋再開會傾。 咁頭先其實阿大教授都講過，頭先你講緊嗰樣叫做由上而下又好，由政黨協調嗰度又好，嗰、那個叫 1.0， 咁 2.0 係咩嚟 嘅？嗱 ，2.0 咧就其實應該發展，如果要以時序發展咧，咁就應該就係講雷霆救兵啦嚇。雷霆救兵個簡單講法就我哋希望每個選區係可以有10,000個嘅即係選民，就真係做所叫做策略性投票啦。咁策略性投票咧就真係咧唔理你係邊個。總之係符合最基本嘅原則，佢就係非建制派嘅。咁只要咧收到足夠嘅資料，咁佢咧就會去投票噶啦。咁樣咁呢個揾啲都叫策略性嘅選民啦，我叫雷霆救兵啦。 嗰時你就話咩七點嗰陣時投 㗎？七點八點到就會收到個資料，咁由你八點之後啦。唔係，反而我同好多嘅政黨傾係傾向係越遲越好，因為咧你個機動性會大啲，你防止對手亦都有雷霆救兵噶嘛。即是话你如果做嘅功夫斗迟噶，所以咧，我哋相信咧，我哋嘅兵会比较佢机动性啲嘅，咁我哋迟少少咧，就防止对方再反扑翻嘅咁样。咁呢个就即系二点，即系呢个系应该而家系变咗就系第三部分，因为如果你讲紧成个。用成個選舉嗰個工程嚟講咧，首先當然就係參選人嗰個就當第一部分啦。咁但係雷霆救兵咧就去到9月4號投票嗰日先發揮作用嘅啫。咁但係中間做啲咩做咧？咁呢個就係第二部分啦。 咁因為劉家雄都講即係私底下啦。咁其實佢而家唔知係 2.0 定 3.0 啊。咁頭先因為頭先我都同大教授喺商量個節目一個時序講咩嘅時候咧，都問過。咁而家最新嘅 version 就係你話喺雷霆救兵。同埋就係話喺選政黨之間嘅協調中間插一嚿嘢落去。係 啦，嗱依個咧就其實都係依幾日先至同唔同嘅團體一路傾到出嚟，因為其實好多民間嘅朋友咧都係好熱心想去推動依件事。咁但係咧，大家都發現到一樣嘢嘅就係話。呢啲都係從研究開個數據睇到嘅。咁琴日開會同阿馬學教授開會傾咧，咁其實佢之前做嗰啲研究咧，佢都係睇到咧，其實真係願意做。叫做策略性投票，即係話唔理邊個啦，我都要跟個指示去投嘅人呢，其實只係喺選民當中大概 15% 到會咁樣做。咁即係話你如果要係帶嚟一個好大嘅果效呢，雷霆救兵可能即係夠數嘅，我哋如果按個目標每個選區係10,000人，如果我哋以2012年嘅選舉投俾非建制派1,000,000選民到，即係泛民嘅支持者，今年嗰個嘅選民個基數大咗，即係2016，咁又估計個投票率會高啲咧，咁咧就應該係大概120萬。 咁你五萬其實係即係五至六5%嘅人，咁其實咧雷霆救兵係夠數嘅。咁但係咧其實都好關鍵嘅，其實雷霆救兵成唔成功咧，好關鍵就係、是、我點知邊一張係邊緣名單咧？啊，即係最關鍵就要知道嗰個資料嘅準確係點樣嘛。咁所以而家咧就即係有個新嘅概念出咗嚟咧，我哋叫做聰明選民。啊，即係呢個就係 3.0 啦， 係 咪？ version 就 3.0， 但係講喺嗰個設計裏面，佢就係喺中間嗰部分，即係話喺由而家開始，我哋去需要去即係推動一個我哋叫做聰明選民嘅運動咧，就係俾頭先講個120萬嘅泛民嘅會投票，有可能投俾泛民支持者裏面咧，佢哋去聰明地去用佢呢張選票。咩叫聰明地用佢呢張選票咧？就係、是、如果你睇翻即係又用翻2012嘅選舉啦，有一啲嘅票咧，我哋見到咧，佢係投咗俾一啲嘅名單咧，最後咧佢嚟當選嗰、那個。嗰個要求咧，嗰條安全線係好遠嘅。譬如佢只係得嗰、那個一個 percent， 甚至兩或者多啲都係2% 到嘅得票。咁嗱，如果你從我用一個概念啦，就係、是、一個聰明炸彈嘅概念啦。聰明炸彈就係、是、你嗰個飛彈係好準確，可以 揀人嚟炸。講真啲， 係啦，好準確咁打到落去嗰個嘅目標度噶嘛。即係話大家投票嘅時候，當然我唔係叫你要含淚投票，要聽指示去投邊個票。我而家就係話你投你最鍾意嗰個，不過你考慮多樣嘢，就係佢個勝算。即係話如果你明知道嗰個人係冇機會當選嘅時候，咁你不如將票呢就移上去一啲仍然有機會當選。呢個唔使我哋做咩制嘅，其實喺我做咗一個鍾庭耀，佢哋喺每年都每一屆佢都會做一個民調嘅，即係話由呢、這個提名名單一出嚟之後，到選舉日之前最後嗰日，佢都會有個民調嘅。咁你去睇翻佢哋嗰個嘅民調結果咧，其實係幾準確嘅。佢如果話嗰個候選人係勝算極低嘅話咧，係冇一個候選人係會當選到嘅， 即係冇人翻身到嘅。 係啦，冇翻身，即係話到九月，譬如話今年到9月3號。嗱，你係聰明選民嘅話，如果我說服你要聰明選民嘅話，咁你就睇住9月3號嗰個民調資料咯。如果資料出嚟嘅時候，譬如你支持嗰個候選人，佢咧就係、是、勝算極低嘅。咁但係你投票落去咧，你嗰張票咧就係零嘅價值噶啦，因為從個過去嘅經驗睇到係機會極低噶啦，即係根本冇當選嘅機會。咁但係你咪揀你個第二選擇咯。如果你喺嗰啲係機會均等嘅，如果我睇返嗰個研究呢，如果佢話嗰個勝算極高呢，或者勝算較高嘅呢，全部都係 100% 當選嘅。咁而嗰啲叫機會均等嗰類呢，就啱啱好一半當選一半唔當選。咁你起碼你就可以將呢呢個票呢移上去嗰啲名單度，就叫 second choice。如果我哋用新界西嗰次嘅選舉呢，新界西呢排第最後嗰兩張呢就係、是、泛民名單嚟嘅，加埋嗰度有大概1,000票。 你講緊李永達同啊？ 唔係，李永達排第10同11，嗱嗰度有九席啊嘛。 係 李永達咧就排第九啊第十，陳樹英排第11。我而家講緊係排第15同16嗰兩個。 哦，15、16。 15、16咧，第15咧就係阿牛，第16嗰個咧應該係麥業成。佢哋兩個人加埋咧。就是12,000票到。如果在民調裏面，他就會看到出來他們是屬於沒機會當選的了。這個萬多票，如果那班即是聰明的選民，如果我們當我們能夠說服到這些的聰明的選民將他張票移上去的話，那陳樹英和李永達呢當時都是屬於在那個不是，他們說是機會均等那些來的。咁機會均等那些你移上去，他們咪已經夠李永達爭排，李永達排第十，爭第那個是爭不夠1,000票。陳樹英爭排第八那個呢是10,000票。你其實啱啱好粒凸凸含的就是呢12,000票上去移咗上去呢，李永達同陳樹英都贏咗㗎啦。我唔使余若薇嗰張名單放啲票落嚟都已經夠贏。即係呢個當然係理論上事後咁睇啫。而家我個純粹個觀個講法就係話，如果我有100萬嘅選民，120萬嘅選民， 里面大家有一部分嘅人啊，我真係好鍾意某个人，但係我加咗个考虑点就係、是、你如果嗰个係冇机会当选，仲问跳咗，唔使我做再熬嘅功夫，咁你只要将你啲票移咗去嘅话呢，其实已经令到泛民嘅名单得胜嘅机会多好多。咁所以变咗而家呢，你出几多张名单出嚟其实都唔係好紧要嘅，因为选民会自己去做嗰个筛选功夫㗎喇。即係话若果大家一路去推动呢种聪明选民嘅意识嘅话呢，民调一路睇，你结果见到係佢基本上胜算极低嘅。譬如佢一路民调出嚟得緊 1%、2% 嘅话，其实冇机会㗎喇。咁不如大家就棄選啦咁樣，咁就將啲票轉移，就集中返啲票喺排喺頂嗰啲名單。 但呢、這個呢就係、是、譬如我哋今朝嗰啲網民呢都有問囉。嘩，咁你淨係靠嗰個 survey, 咁就信晒㗎喇喎。 呢、這個。 咁有時有啲譬如嗰啲建制嗰啲佢哋都可以即係假扮定點樣。 咪因為嗰個係電話隨機抽樣㗎嘛。即係嗱，呢個就純粹從個 track record 去睇咋嘛。即係話鍾庭耀佢嗰個嘅民調係可以好準確地去話到俾我哋知邊一啲係勝算極低，而嗰啲勝算梗係冇得翻身嘅。咁我哋就慳咗嗰堆票啦。而慳咗嗰堆票呢，其實已經可以令到之前嗰啲票呢係增加咗，但係唔夠嘅。所以呢，呢個只係第一，即係嗰個嘅即係我叫做聰明選民嘅第一樣要做嘅啫。第二样嘢要做呢，就係、是、呢我哋要知道嗰啲票，嗱你好啦，咁你投咗俾上面讲嘅胜算极高较高或者嗰啲系机会均等嗰啲，咁啲票点样走呢？呢、這个就係我哋而家做緊嘅一个发展嘅一个 IT 嘅系统，咁就会系用 Telegram 呢个嘅类似 WhatsApp 咁嘅程式去做嘅。就嗰、那个一间先可能讲，可能倾个细节啦，其实个概念就係、是、呢选民即係泛民嗰120萬嘅人，佢哋報告返嚟一個中央嘅電子系統度，話俾我哋知佢投咗咩票。咁而我哋希望佢哋能夠喺6點之前就做到呢個投票，同埋做到呢個匯報。嗱，咁當然唔會話100萬人匯報返嚟啦，咁當係嗱，我哋而家目標係希望爭取到係有大概25萬人都匯報返嚟。但如果我哋做到25萬人匯報返嚟，咁我哋就去推算嗰120萬。咁我而家都揾緊一啲做統計學嘅人呢，就係、是、再傾下，就係、是、話當中因為好視乎我哋收集嘅方法同埋即係收集嘅數據係咪純正。因為如果嗰啲唔係泛民支持者，係一啲對手嘅，咁佢都係會俾啲假資料你啦。咁你點樣去做，咁我哋一路一間我哋詳細講嗰種解決方法啦。咁但係當我真係揾到25萬都係純正嘅泛民支持者，是冇錯㗎啦，冇假㗎喺度啦。咁但係你25萬你可唔可以足夠去推算緊嗰個100萬嗰個票嘅走勢呢？咁呢度中間好視乎你個收集方式，會有當中可能有所謂偏差喺度嘅。譬如我收集嘅個群體係主要係所謂溫和泛民嗰邊，咁咪對於激進泛民嗰邊咪唔準確囉。咁當中有冇方法可以做到一啲即係嗰個 sampling bias 我哋可以調校到呢？咁而家就揾緊一啲統計學嘅朋友喺度諗緊計。咁呢個就又用 IT 嘅方法去收集，但係就嗰個理念就係用一種匯報系統嘅方式。咁如果我哋掌握到呢、這個即係呢個資料嘅話呢，其實我哋就可以推算得到邊一張係邊員名單。咁然後最後先至雷霆救兵嗰一萬人呢，嗰每個選區嗰一萬人就唔喐嘅。你六點前大家去做曬投票，做咗推算，跟住匯報返嚟，咁我哋掌握到邊一張係或者邊幾張可能係即係邊員名單啦。咁然後咪由雷霆救兵去做嗰個最後嗰個工作囉。 但六點會唔會太早呢？因為其實好多人都食完飯先 blim blim 咁呢個就係要教育選民㗎啦。 就 是、 要食飯前好多 人。係啦，呢個就係要一個，所以點解就話而家係更重要嘅，就係開始去話俾泛民嘅支持者知道你要做一個聰明嘅選民，令到你嗰張票嗰種票值係能夠發揮到最大嘅果效、最準確。 嗯，未聽阿大教授發表呢、這個雷動計劃 3.0 之前呢，其實唔知點解不約而同呢，其實剛才我 solo 嗰節呢就好似講咗少少一部分出嚟，因為我諗我概念係 mix up 咗你剛才講嘅聰明選民同埋雷霆救兵、我淨係將嗰兩部分係 combine 咗一齊。咁剛才我 solo 嗰答呢就係講其實成個雷動計劃其實有一好大部分係本身就係教育選民點樣去 follow 呢個 scheme 而進行，同埋去點樣去推廣呢個 scheme 成為一個 legitimate 嘅一個 scheme。咁唔知點解 非常之幸运。我好明白戴教授諗嘅嘢。咁啊 ,Kevin, 上竹子弹未啊？ 点啊，得唔得？ 定还是你觉得唔系喎，我而家都掰晒喎，冇嘢好拗喎，讲呢。 佢一路皱眉头先。 又皱眉又望天花板，所以。 我都留意到好耐，即系啲怀疑嘅眼神咁样望住啊 ,Benny 咁样。 你一方面叫人哋投翻你自己中意嘅，但系又谂下胜算啦，几个问题喺度嘅。 诶、欸，咪住，时间差唔多， 好， 我真系问你系咪想捉子弹嘅啫？如果你想捉子弹嘅咧，转头翻嚟， 好， 先跑过系嘛？ 几个重点， 好，转头翻嚟。 好